幸福有多近，把梦想寻找，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为了他什么都不要，心里不知道，忙呀忙呀，心里荡着个秋千，花花世界又不飘着你，忙呀忙呀，心里荡着个秋千，想着可以我的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000，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福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9集， 父亲。 秋红，这是云皇的威力，只有云皇帝国的帝国传人才有操控他的神奇力量，而你将来也可以做到。他看见当时的云皇剑在父亲的手里发出微微的震动，还有孤傲的鸣叫声，那时的云皇是穿越天地的神剑，如今的云皇却是一把冷冰冰的被冰封了的残剑，缺了灵魂。我不会把云皇剑交给任何人的。云皇帝国破灭的时候，父亲抱着云皇跳入了火场，随着整个云皇帝国一起灭亡。那场熊熊的大火燃烧了3天3夜，肆虐的狂徒始终没有找到云皇的下落。14岁的北冥秋红流着亡国的泪，忍着痛用双手在火堆里扒出了烧死的父亲，还有那边全身通黑残如废铁的云皇。多年来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再度唤醒那边云皇帝国，重建家国的梦始终如同浮云一样漂浮不定，没有着落。他将一生心血尽力在此，除了隐藏起来的云荒，其他的他都不曾考虑。无论如何，他都始终相信父亲对他说过的话，他是云皇帝国的帝王之子，总有一天他能够唤醒云皇，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真正天下无敌。他相信云皇可以让他重建云皇帝国。他所隐藏的秘密是连叶惊鸿和叶琳琅都不曾知道的，像北冥秋红这样的男人有很多事情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所以他的痛苦早就被埋葬在了14岁的那一年，云皇帝国毁灭的那一天，血和泪的耻辱所有都埋葬在过往的云皇里面。云皇没有灭，他永远都活在这个富国男子的心底，而他北冥秋红总有一天会唤醒沉睡着的云皇，然后像父亲一样 叱咤风云。曾经的云荒不只是个传说。班主，我们还要不要逃呀？全身乌黑狼狈的老丘怀里紧紧抱着那些金子，像个贼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到班主的身边。他怯怯地问完，看着班主一副色眯眯的眼神，再看着台上妖娆多姿的女人，他也发出了呵呵的傻笑声。班主抱着双手，然后转过头来，看到他满脸的傻笑，狠狠地问，你笑什么？你懂得什么叫做美女吗？还不够滚一边去。老邱还是傻笑着问，哈哈哈，那我们要不要走啊？班主抱着的双手突然捅了捅他，然后说，走什么走？你没有看到台上的教主看蓝蝎子的眼神吗？你看那么色眯眯的，满一副贪婪的样子。老邱认真地看着咧嘴色笑的班主，一边笑着说道，哈哈哈哈，可是我看班主你的眼神好像更色呀。班主突然瞪大了双眼，然后严肃地看着老邱的脸问，是吗？我有那么色吗？老邱用手接住他流下来的口水说，班主真是色到不能再色了，你需要收敛一点了。班主突然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哈哈，他娘的，男人不色那还叫做男人吗？就老邱你这样的，是个男人连色的资本都没有，知道吗？男人色才能表现出男人的资本来，像我们高贵的教主大人那样，那么俊美如神灵，高不可攀的样子，那就是男人资本呀。老邱点点头，若有所悟地看着他，是啊是啊，可是班主你和狼月教主相比似乎也没有什么色的资本嘛。可恶的老邱，班主很不爽地在他的头上捶了一下，老邱抱着头痛得哇哇乱叫。台上姐妹俩的一出好戏很快就表演完了，留下台下的人们回味着，却还没能从那美妙的舞曲中清醒过来。只见杂耍班主突然跳上台来，他哈哈地抱着拳头傻笑着，然后很高调地自我介绍了一番，呵呵，各位，我就是这个杂耍班的班主，这出完美的表演就是出自我的精心设计啊，我看各位都看得如痴如醉，不知道教主你是否合心意。慕容雪冷冷的一笑，然后用手摸了摸身边的雪狼说，哼，看来你真是尽心尽力了。班主得到他的肯定，居然更加大言不惭地吹嘘起来，哈，不是我开玩笑，这演出级别也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得到呢，虽说这个演出的赏钱，哈哈，赏钱不会少给你的。慕容雪仍旧低着头，用手抚摸着雪狼身上的皮毛，虽然低头笑着，但始终没有抬起头来看他。是是是，班主听到自己的赏钱有了着落，想想自己的小命儿也该有保证了吧。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为自己的小计谋而感到高兴。慕容雪看着他的这点小伎俩，轻轻在心底冷笑了一下，然后起身看了看台上的叶惊鸿和叶琳琅说，那就有劳班主你接下来为狼月呈现更精彩的演出了。班主点点头，匍匐在地上仰望着他，是是是，请教主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准备更精彩的节目的。哈哈，慕容雪大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回过身甩手离开。他身后的雪狼 也跟了他而去。好，班主爬在地上呆呆地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不由得张大了嘴感叹着，好尊贵的教主啊，他可真像是天上的明月那么高不可攀，连我这样了不起的人物都有些佩服他呀。慕容雪似乎能听到他内心的声音，突然停住了脚步，猛然回过头来看着他。班主马上吓得低下头去，双脚直发抖。难道教主他人他知道了我心底的话了吗？慕容雪只是一个随意的回头，然后嘴角流露出不屑一顾的微笑，消失在黑暗中。叶琳琅轻声地呼唤了一声，他不见了。是啊，白色的人影突然就这么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如同消失了的鬼魂。叶金红双手紧紧握住笛子，点点头说，连那头雪狼也不见了，他们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幽密的走廊里突然闪出一个白色高大的身影，在他的身后跟着一头谦卑温顺的雪狼，一人一狼缓缓地走在木质的走廊上，哒哒的脚步声传荡在那条幽静的走廊上，火光缭绕在慕容雪冷峻的脸上，他身上的衣袖缓缓地飘动着，在走廊的走道上突然转了个弯，里面传来一阵女人的哭泣声，断断续续的，如同女鬼在哭泣。里面有一个女人，她蜷缩着身躯，呜呜地哭泣着，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在木板上。慕容雪走过去，在她身边蹲了下来，她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然后怜惜地说，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忘不了她呀。她边说着边将遮在他脸上的发丝埋到耳后，然后温柔地抚摸着他的秀发，看着他。女人露出一张惨白憔悴的脸，双眼通红的，幽暗的神态，恍惚地看着他，满脸的落寞。他的眼神看不到他，只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样的失落，如同没有灵魂的傀儡，眼泪如同花朵上的朝露，没完没了地流淌着，颗颗晶莹的泪珠滚到他白净的手上。他叹了叹气，哎，怎么还是忘不了呢？这眼泪都流了这么多年，早该忘了吧。他痛惜地用手指抚摸着他的脸，摇头叹息着。雪狼似乎感觉到主人内心的伤感，呜呜地爬到女人的身边依偎着她，她还是不说话，只是那么伤感地看着远方，眼泪如同无法停歇的水流，那么痛人心扉地流淌着。她起身看着窗外的月亮高高地隐藏在黑色的烛影后面，你看月亮多美呀，你不是最喜欢看月亮的吗？他回过头来看着他，他还是呆滞着不说话。他温柔地说，不如我带你出去看月亮吧。慕容雪说完脱下了身上的长袍为他披上，然后背着他缓缓地走了出去。女人身上的白色长袍在风里缓缓吹动着，她默默不语地行走着，雪狼忠诚地尾随在他们的身后。慕容雪背着那个女人就这样慢慢地漫步在月光下面，身上背负着的女人虚弱无力的依附在她身上， 一头长发悠悠地飘在他的身上，他喃喃地缓缓地喘息着，靠在他暖暖的背上，如同孩子一般温顺。你看今晚的月亮多美呀，他站在崖上对他说。女人缓缓地抬起头来，脸上的泪痕粘着发丝，嘴唇有些干裂的痕迹。她是喜欢月亮的，那看月亮的眼神是有光彩的，她是喜悦的。这月亮多美呀，从来都是那么的美丽，未曾改变过。月亮真美呀，她终于开口说话，声音细小，如同胆怯的孩子。你喜欢吗？他温柔地问他。他点头，然后呆呆地看着月亮，他的双手紧紧地搂在他雪白的脖子上，然后偏着头枕在他背上，静静地欣赏着明月。知道吗？狼月里来了一群卖艺的人，多想让你开心啊，下次我带你去看看好吗？他用低沉的嗓音对他说。有个女孩子她很会跳舞呢，还有一个女孩子她很会吹笛子，你会喜欢呢。她在她背上，女人不说话，似乎已经在她温暖的身上睡着了。她浅浅一笑，然后背着她慢慢地走了回去。他的双腿轻轻地在他身上晃动着，白色的衣角飘飞在风里。身后的雪狼冲着崖那头仰起头，呜地叫了一声。夜色中，狼崖窟那头传来了狼群呜呜的回应声。 哈哈，真没想到狼月教主出手这么阔绰，不仅给我们好多赏钱，还有这么多丰盛的晚餐呢。哈哈哈哈。 杂耍班主数着怀里沉甸甸的金条，看着桌面上丰盛的佳肴，开心地大叫着。他高挽起袖子，然后拿出架势的大块朵鱼起来，一口气就吃下了一只烤得酥脆的松鸡，然后拿起大杯的美酒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他娘的，这才是人间仙境啊，这狼月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哈哈哈。 大块头点点头，巴结着他说道， 班主啊，还是跟着你会有前途呢，你可是我心中的英雄呢。 班主得意地点点头， 是啊是啊。 他笑着突然目光转向身边的蓝蝎子，然后冷冷一笑，把一只烤好的鹿腿狠狠地塞进了怀里，掂了掂怀里的那包金条，乐呵呵地向他走了过去。 怎么也不给班主我敬上一杯呀？ 边说着就边伸出手去摸他那张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儿。叶琳琅灵巧地避开他肮脏的手掌，然后冷冷地一笑看着他。他也不生气，拿出鹿腿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嘟噜着说道， 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班主你不伺候，难道想去伺候狼月教主？ 叶琳琅并不理会他，依旧独自喝着酒。他奸诈地微微一笑，然后靠向他，拉低着嗓门说， 你是谁自己清楚，班里的人都知道你不是蓝蝎子。 哼哼，当然了，只要我这个班主一声令下，你不是蓝蝎子也就是蓝蝎子了，如若不然，你的身份迟早要被暴露，到时候就像进狼月那天被他们杀死的人一样，死得四分五裂，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他边说边用手撕着那只鹿腿，鹿腿上的肉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的。他直视着他的眼睛，然后冷冷地笑，把鹿肉全都放进嘴里， 咀嚼起来。夜琳琅在心底盘算起来，本来打算在接下慕容雪面具的时候下手的，他身上早就中了那天在酒里的蛊毒，只需他唤醒那些蛊，他就会被蛊虫侵蚀，到时候出手肯定能要了他的性命。可是他居然没有下手，就在他亲手揭下他脸上面具的时候，他回头看到的那张冰冷无情的脸，那双眼睛居然让他没有勇气下手。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无论如何也要先稳住这个奸诈的班主才行。他阴险的一笑，然后伸出左手给他倒酒，顺便将手心里的一颗骨悄悄地扔进了酒杯中。这杯是蓝蝎子敬给班主你的。看着他突然改变态度，居然给自己斟了杯酒来，杂耍班主不知有多开心，一双贼眼色迷迷地盯着他面若桃花的脸蛋看，顺手接过他敬来的酒，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蓝蝎子给我敬的酒我哪能不喝呢？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往后这位姑娘就是蓝蝎子，听见没有？是啊是啊，班主。班里的人都点头说道。叶琳琅冷冷一笑，看来他还得利用蓝蝎子这个身份几天，眼前的这个冒失鬼还得小心伺候才行。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直到 精彩，不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特别爱，不问生命的由来。我身边跟着我想你的人，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梦里呀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放下我眼睛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声音有了主宰，心跳流行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世界多精彩，不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生命的由来。我身边跟着我想你为你，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的爱变成我唯一色彩，愿你爱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放下我眼睛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流行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的爱变成我唯一色彩，梦里呀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放下我眼睛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十集。就在班主想要得寸进尺的时候，狼月的使者突然走了进来。他们看了看叶琳琅，然后说道：“ 教主，请蓝姑娘过去。”“ 什么？他？教主大人，他为什么要请来蝎子过去啊？” 班主不解地问。 没你废话的余地。 狼月使者一把将他推了过去，然后带着蓝蝎子离开。当使者去远了，他突然跳起脚来大叫： 可恶，居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真是太可恶了。下次我要告诉教主大人， 让他把你们撕成碎片。 班主，他们为什么要带蓝蝎子过去啊？ 侏儒不解地端着酒跑来问道。他挑起一条眉毛，低头看着比自己还矮半截的侏儒说， 混蛋，难道你也想打蓝蝎子的主意吗？ 侏儒连忙摇晃着手说， 当然不是了，班主。 他抬起头看向走远了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话又说回来，教主大人为什么要见蓝蝎子呢？ 哼，哈哈哈，我知道了。 班主，你知道什么了？ 大家瞪大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问。他嘟噜着嘴严肃地说， 哼，一定是色眯眯的教主大人看上蓝蝎子这个小妖精，不然的话这么晚了，一个男人找一个女人过去能做什么呀？真是的，居然被他捷足先登了。不过看在我们是同道中人，就先让他一晚吧。 说完他突然嗯了一声，然后用手从喉咙里抠出一颗小黑粒来。他看了看说， 不知道蓝蝎子这个小妖精给我吃了什么，老子吃了半天都没吃出来是什么东西。 说完用食指一弹，居然把那粒骨活生生的给弹了出去。 哈哈，还是鹿肉好吃啊。 他边说着边跳到桌子上，把剩下的大半鹿肉都揽入怀里，哈哈的吃了起来。大块头讨好的眯着眼睛说， 班主，你真是太帅了，帅到没法说了，连吃的姿势都是那么的狂野啊。 班主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想了想，然后借着手里的油抹了抹头发，严肃地说， 男人就是要狂野一点才会有性格嘛，哈哈哈。 得意之下一甩手就给大块头扔去一只鹿腿，大块头满意地眯着小眼睛狠狠地啃了起来。 不知道这么晚了教主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蓝蝎子跪在沙曼后面看着里面的人问。白色的沙曼后面燃着阵阵檀香青烟，他能隐约看到里面的人，但却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至于此次找他前来实在是意料之外。进来，慕容雪隔着沙曼对他说。他起身用手指揭开轻柔的纱幔走了进去，看着穿着白色晚袍斜身躺在床榻上的男人，他的心居然开始砰砰乱跳，手心一阵出汗。 教主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他又再问了一遍。他看着他说， 找你来侍寝呀。 啊， 听他这么一说他很是吃惊，他没有容他多想，居然伸手就把他拉到床榻上来。他们俩靠得那么近，烛火下慕容雪俊美邪智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心都要被融化掉了，一颗心扑通扑通的乱跳得紧。正当他脑子一片混乱的时候，他白净的手居然已经摸到了他的脖子上面，哗的一声已将他身上的衣服给扯了下去。 不要啊， 叶琳琅突然颤抖地叫了起来。你也会有害怕的时候，你不是不会害怕吗？他的双眼犀利地看着他惊慌失措的表情。叶琳琅摇摇头，他居然会对这个男人没有一点办法，居然会害怕他，他真的是太阴险了，如同紧紧地用手指扣住了他的命门一般。他突然起身说， 你是什么人？ 我是蓝蝎子呀。 是吗？ 他用近乎怀疑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说，不管你是什么人，最好乖乖的，否则……看着他略有惊恐的眼神，慕容雪突然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得意的甩着袖子离开。房间内只留下了叶琳琅一个人，他忽地喘了口气，原来他是在试探自己。可恶的慕容雪，难道非要让我表露出惊恐的神情，你才会满意和开心吗？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是了，对于一个不怕死的人，他不想动手去杀，那么对于一个不会害怕的人，他就一定要令他感到惊恐和害怕才开心。原来如此，这人太像北冥秋红了。突然间，他的心底有一阵莫名的失落感，脖子上还残留着他手指的余温，他炽热挑逗的眼神似乎还留在眼前。一阵敏锐的感觉马上爬到耳后，在那里，刚才他们彼此贴得那么近，虽然他只是在捉弄他，但是他的心还是跳动得厉害。可恶的家伙，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难免觉得有一丝丝的落寞感。数日后，浮云宫的庄上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冥秋红的信，他约他傍晚时分在浮云湖会面。两人坐着小船渡到湖的中央，开始秘密部署起了进攻狼月的计划来。和北冥秋红打交道这么多年，老谋深算的庄上剑自然心里有底。他知道像北冥秋红这样的老狐狸是绝对不会轻易把心中的想法放在脸上，不过这一次他的态度倒是诚恳得多。北冥秋红这次歼灭狼月似乎是志在必得，瞧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庄上剑不由心底打起鼓来。本来准备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是这下子他却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危险在向他靠近。到底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还未可知。 听说无双拱左护法已经顺利混入了狼月，真是恭喜北冥兄啊。 庄上剑看着平静的湖水说道，依旧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北冥秋红接过一如到来的酒，冷冷一笑，看着庄上剑说， 哼，金红现在也算是半个浮云宫的人了，应该是恭喜庄兄大业指日可待才对，难道不是吗庄兄？ 庄上剑转过身来，满脸装笑，然后对他说， 如果两宫早日同心起来，团结一致，我想狼月教早已被我们夷平了。不过今日难得你我兄弟同心，不如来个血盟，这样方可见你我兄弟二人同盟之心啊。 庄上剑向来老成，自知有心算计无双宫，却又担心北冥秋红心下狠招，于是搬出了个仁义同盟来，先表明自己的诚心，好让对方放低防备。北冥秋红哪能不知道他这点小计谋，在心底不屑一顾地暗暗冷笑了一番，才说， 庄兄说的极是啊。 一如奉命取出宝刀，二人各自割破手指，将血滴入酒中，焚香起誓一番，才喝下血酒。虽然都各怀鬼胎，但都是一脸正人君子仁义道德的模样，虽然是有些做样子的形式，不过也做得有模有样。 本英雄，你可知这狼月教主慕容雪的来历？ 庄上剑突然问起北冥秋红。北冥秋红摇头， 只知道狼月教是从西域崛起的一支异教徒，至于这位教主慕容雪倒是来得离奇，也有传闻他是狼的后裔，富有神灵，所以拥有了很多奉行他的教徒。说到狼月，就不由让我想起了云荒帝国。哦，不知庄兄为何突然提起云荒帝国来呢？他虽然是北海的一个小国，但也具有莫名的神力庇佑。据说当年统治云荒的人拥有一把举世无双的天下宝剑，这把宝剑的名字就叫做云荒帝国。他得到这把宝剑之后，就建立了云荒帝国。不仅如此，他的后裔也都享有着这把神剑的神力，企图妄想称霸整个中原。我总觉得这狼月和云荒帝国倒有几分相像，或许这就是我们多年来无法铲除狼月的原因。哦，庄兄果真信这些谣言，难道百明兄你不信吗？神鬼之说大多只是传闻。哼，庄某才不会管他什么神鬼的。要知道当年的云荒帝国再强大，还不是被齐州联盟给铲平了吗？所以我相信这狼月教也猖狂不了多久，我们必定能够将他们一举歼灭的。听到这，北冥秋红的脸突然一变，握着酒杯的手也略微紧了一些。他听到庄上剑突然提到云荒，又说起云荒帝国的事来，这碰巧是他的痛处，却不料被这只老狐狸歪打正着了。虽然张双剑未必是怀疑他的身份，但他依旧感觉到了心中的极度不悦。庄上剑马上就察觉到北冥秋红的脸上有些异样，一如立刻上来道歉。然后的北冥秋红说： 公主你放心，大师姐他们一定能帮公主你达成心愿，铲平狼月教的。 北冥秋红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不错，现在金红已经顺利地进入了狼月教，庄兄，咱们铲除狼月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庄赏剑也以为他是因为狼月教的事而心生异样，便跟着得意地大笑起来。北冥秋红的心宛如这平静的浮云湖，沉溺得太深太深，只因为他心里隐藏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庄上剑怎么也猜不到他会是当年云荒帝国的后人。送走了庄上剑之后，北冥秋红便独自坐在船上发呆，他的眼睛盯着艳阳下的湖面，心去得好远。想起刚才庄上剑无意间提到的云荒帝国，他的心又回到了过去。在云荒，他生活了14年，他是父亲所骄傲的继承人，从小父亲就教导他如何统治国家，并教他如何驾驭云荒神剑，可惜他始终无法将云荒唤醒，否则他也不用沦落至此。亡国的血海深仇令他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过去如今还历历在目。无论如何，他都要替父亲完成遗愿，一统山河。可是父亲，我既然是你的继承人，云荒的主人，为什么至今还未能将云荒唤醒？他不是神剑吗？为什么他就不能明白我的苦心呢？一想到这里，他不由气愤地站了起来，紧握手里的酒杯狠狠地将它投入湖里。哈！他用尽全力大吼一声，突然双掌打向了湖面，只见那原本平静的湖水被他的掌力掀得7丈多高，水珠狠狠地砸落下去， 摔得粉碎不堪。在船上服侍他的义乳和几个女弟子都吓了一跳，他们并不知道公主今天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她发这么大的脾气。 公主， 一如傻傻地看着表情低落的北冥七红喃喃叫道。突然间觉得他好可怜，这样一个冰冷无情的男人突然之间变得如此脆弱，如果大师姐能在他身边就好了，他一定知道如何安慰他。想到这里，一如觉得自己真是没用，不由得哭了出来。怎么了一如，是不是被我吓坏了？北冥秋红看着哭泣的一如问道。一如忍着眼泪通红着眼说， 没有没有。 北冥秋红看着他难过的样子，觉得恍惚间就好像看见了那个14岁的自己。他伸出手去替一如擦干脸上的泪水，淡淡地说，要想长大就不能哭呀。一如被他突然的关怀给吓了一跳，连忙低下头去。我们回宫吧，北冥秋红淡淡地说，然后回过头去看依旧平静了的水面。无论人们多么愤怒，他依旧是那么冷漠无情，水依旧是死的呀。 父亲，小白怎么了？ 幼小的北冥秋红难过地抚摸着怀里冰冷的小兔子，抬头看着他的父亲。父亲伸出温暖大手替他把眼泪擦干净，淡淡地说，不要对任何人任何事有太多情感，因为总有一天你都会失去他们的，除了自己，秋红你无法拥有什么。 父亲，我只想要小白活过来。 孩子，他死了，他死了。小兔子冰冷的尸体就这样握在他的怀里，他死了。父亲冰冷的尸体就那样躺在他的怀里，他死了。那个男人冰冷的手指抚摸过他的脸，用双眼看着他，忍着痛最后一次替他把眼泪擦去。他只记得他的那句话，秋红，想长大就不能哭啊。来到狼月教已有数日，这几日几乎都是夜夜笙歌，似乎毫无作战的准备，这对叶金红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起码为两宫进宫提供了大好时机。可是过于平静的深海未必没有危险，或许还有什么危险是他无法预料得到的。从表面上看不到的危险似乎才令人更加心惊胆战，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在何时出手，更不知道他在打算着什么。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快乐痛苦的边缘，你问 有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知道如何面对， 今后